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但呢個橡皮膜上面呢就畫曬一條條黑線嘅，一個好幼嘅黑線呢就係一個網格嘅一個 grid 嘅。咁但呢如果你呢個膜拉到行嘅時期就好平直，咁你上面如果有啲波子，好細粒好輕嘅波子，咁一彈出去呢佢咪一條直線咁樣穿過去，由呢度穿過對面，咁穿嚟穿去得啦吓。好啦，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呢，我哋就話係一個平直嘅時空，就係冇物質喺度嘅。咁呢啲咁樣嘅你嗰個波子梗係物質啦，但係因為佢質量細嘛。好啦，咁佢就可以喺呢個咁嘅時空度呢就直線。 直線行。 好啦，但係而家假設我有一個好重嘅波波、一個鐵球㗎嘛，細細個，而家好多啲人鍾意我嚟做手部運動嗰啲啦，假設係咪有兩個鐵波喺個下，有啲石波有啲鐵波呢，啲老人家咪我嚟做嘅下，就喺個手上面轉來轉去。假設我哋攞咗其中一個咁樣嘅石波或者鐵波好重嘅。一擺咗落去呢個咁樣嘅白雪雪好靚嘅好薄嘅橡皮膜嗰度。咁你好明顯睇到呢個橡皮膜呢就會啜一聲就聚咗落去咯，係咪？因為呢個波重啊嘛，一聚咗落去，但一聚咗落去，大家諗下，佢周邊嗰啲咁樣嘅網格啊，係咪就變曬形啊？ 哦， 係變曬形啊、其實呢個變形咧就是時空扭曲啦。 哦， 因為其實呢個網格就係代表個時空。 哦， 好啦，而家我哋有個呢個波子，好細粒個好輕嘅波子。咁如果我哋再咧係射出去嘅話咧，如果啲波子佢個路徑呢係嚟呢一個咁樣，我哋差唔多一個漏斗型啦，係咪一個漏斗咁樣嘅變形。如果佢係嚟呢個漏斗呢好遠嘅話呢、可能其實同之前冇分別、都係一直線過咗。但係如果佢咁啱嗰個軌徑、個路徑呢係稍微接近呢個漏斗嘅話呢，咁、即係嗰個咁樣嘅時空嘅扭曲呢、就會令到佢嗰、那個路線偏折啦。 哦，咁好似嗰啲花式嗰啲人呢、踩嗰啲踩單車，巴式單車咧，佢哋咪有啲花式場地嘅， 係啦，冇錯啦，都有少少啦， 過去 類似啦。咁、你呢粒波子一經過嘅時期咧、當然如果你嘅粒波子嘅速度係夠快嘅，而且咧你唔係真係太過接近嗰個漏斗嘅中央啊，呢個井啊，其實我哋叫重力井啊，即係如果俗語叫做 gravitational well。咁如果我哋喺咧同呢離呢個重力井唔係太近咧，咁佢可能咧就會俾佢稍微偏一偏折，之後佢就會繼續前進，係咪啊？好啦，呢、這個咁樣嘅偏折繼續前進呢，其實呢愛因斯坦就話呢、這個就係我哋以前牛頓即係佢所發現嘅所謂萬有引力、其實原來就係咁嘅一回事、牛頓呢佢就純粹作為一個空間係絕對嘅空間、即係冇嘢嘅舞台。好啦，咁但係呢任何嘅物質譬如一個天體一個地球一個月球太陽咁佢有好大嘅質量呢，咁佢就會係有呢個萬有引力嘅。咁呢個萬有引力呢確實佢仲計算添，同個距離嘅平方成反比嘛，係咪？即係話如果你增加咗兩倍呢個距離呢，咁嗰個強度呢就會係四分一，三倍呢就九分一，四倍十六分一咁嘛，咁佢同個距離嘅平方成反比。咁於是佢淨係咁樣啫，佢以為呢個就係萬有引力啦。咁愛因斯坦呢其實佢個理論呢就並唔係推翻牛頓，絕對冇推翻。佢大概只不過話呢，原來牛頓所描述嘅呢種萬有引力作用呢原來係時空彎曲嘅一個結果。咁、我哋睇上嚟呢就好似係一個佢所講嘅萬有引力嗰條方程式咁樣。好啦，咁你再諗下，如果我呢粒波子真係唔好彩嘅，佢一射出去呢原來就射正個引力井嘅，或者好近好近嘅引力井嘅。咁你要發覺呢佢一射嘅時期呢佢就會跌咗落引力井、然後就螺旋形咁樣樣、轉下轉下轉下跌咗落去、以前咪機場咪好興嘅一個大嘅膠嘅螺旋形就我嚟俾你搵啲散紙呀、你去機場呀、去完美國邊度嗰啲散紙用唔晒呢你就喺度塞入去，然後佢就噔噔轉噔噔轉噔噔轉最後跌咗落去嘛。 喺空管好似都有個咁嘅模型。 都有嘛，咁就螺旋形㗎嘛。咁、其實一樣道理啦，係咪呢個重力井，呢、這個重力井，咁呢個波子最後就跌咗落去啦。咁呢個即係俾佢萬有引力吸咗囉，係咪、好啦，嗱，咁如果按照呢，但係1935年嗰個論文呢，原來佢哋呢兩位科學家呢，即係以愛因斯坦帶頭呢，就係話原來如果呢、嗰個萬有引力係好勁好勁嘅時期啦。咁呢一個嘅重力井呢其實會出現一種即係匪夷所思嘅狀況呢，佢就話可能係完全其實你好坦白你問我啦，我都唔好明㗎，真係我都係即係睇好多好多書都係一樣照咁講嘅。咁就會出現一個閉合咗，即係佢嗰個時空曲率呢就去到即係無限大。時空曲率無限大，但係到最後佢再研究落去呢就話咦唔係喎。當呢個時空曲率去到無限大嘅時期呢，佢亦都有可能呢喺另一個區域嗰度呢係會開返出嚟嘅。 即係會係好似一個反漏斗咁樣啊，即係漏反漏斗型出翻翻嚟嘅咁樣樣。咁原來佢即係話，原來閉合咗之後咧，會有再敞開嘅可能性。咁但係最先嘅時期咧，其實佢哋嗰個研究咧就好奇怪，佢哋可能話即係當佢閉合咗開翻出嚟咧，可能係另一個宇宙。咁但係當然呢個另一宇宙更加匪夷所思啦。咩叫另一個宇宙咧？係嘛？即係另一個嘅時間空間。咁但係於是有啲科學家就話，其實唔一定係所謂另一個宇宙嘅，可能都係我哋呢個宇宙。不過係一個咧係好遙遠， 唔 知去邊咁解啫。 哦。 咁唔知去咗邊咧？其實咧就係、是、等於咧一個叫蟲洞嘅嘢啦。 哦。 嗱咁啊，蟲洞嘅嘢咧，講真嗱，如果我哋喺用翻頭先嗰個、啊原本是平直的白雪雪很漂亮的橡皮膜、uh-huh. 那就是怎樣呢，就等於一個重力井、 uh-huh. 但這個重力井勁一陣的時期呢，於是呢它就形成了一個管道、哦 uh-huh. 一個 tube、哦 uh-huh. 即是一個 tube， 但原來這個管道呢可能在這個白色的膜下面呢、 uh-huh. 就出現了這個管道，原來這個管道呢慢慢就伸回上去、 uh-huh. 就在這個白色的橡皮膜的另一道呢就出現了一個這樣的漏斗形、uh-huh. 就出回來、 uh-huh. 那出回來呢，當然如果後來一會我會再解的，就是所謂一道呢其實就是一個黑洞，一道就是一個白洞、啊、就是黑洞形成呢就可能在第二道就變成一個白洞， 白洞 那所有的東西呢就在黑洞那裡呢就跌了進去、 嗯、 但就會在白洞那裡噴出來、啊、那這個就是黑洞白洞中間連接那個呢就叫做蟲洞了、 啊、 但呢如果你從這個角度看，你說這很笨啫，如果我在這個白色的橡皮膜呢，我由原本由這個重力者即是由黑洞去到白洞，我距離是咁，咁你下面嗰條管道個蟲洞咪仲遠咗？ 哦， 咁啊，梗係啦，呢一個咧，我哋就假設呢個時空係平直噶嘛，嚇、 嗯 啊，即係嗰個結構係咁啫。但倒翻轉頭咧，如果我哋可以，正正就係話呢一個時空本身咧，都係一個扭曲嘅、 嗯， 即係都係有個彎曲嘅。咁、嘅時期咧，就有可能出現一種情況咧，就係、是、話原來呢一個蟲洞所跨越嘅距離咧、啊，其實係遠遠短於。 哇！ 呢兩個出口，即係我哋當呢兩個出口啦，嚇、呢兩個出口之間嘅距離啦、即係呢、這個其實你話出口就得，入口就得，嚇、咁而家我哋嚟講咧，就所諗嘅蟲洞咧、其實已經有少少同黑洞、白洞咧，就其實都係嗰個原理嘅，有時但我哋就唔會用呢個稱呼，就咁叫佢蟲洞。咁嗰兩個咧就係佢嘅入口點，又叫做出口點。 哦、 即係如果你係當咗佢係。兩頭通嘅、 uh-huh. 啊，入口即係出口， uh-huh. 出口即係入口啦，係嘛？咁、oh. 就星際啟示錄入面嗰個蟲洞就係咁啦。 即係嗰啲瞬間轉移，即係有咁嘅。 但係佢又咁講喎，佢又唔係完全瞬間嘅。佢話你喺個蟲洞入面咧，嗱、呢、這個我都係睇一啲資料，我唔係好敢肯定啊。佢話蟲洞入面咧，就可能咧，即係按照喺嗰度嘅時空咧，你都係唔能夠超光速嘅咁。 哦。 咁但係只不過咧，可能你個蟲洞咧，你係能夠。將佢收到 短啲， 好短好短。咁、其實一開場冇幾耐咧，都唔係開場啦，而係《星際啟示錄》入面其實係有做過呢個比喻㗎，係最簡單嘅比喻㗎。咁咪用一張紙咯。佢話一張紙嗱，上面咧，譬如咧喺呢度就有個 A 點，有個 B 點，嚇、一頭一尾。咁 A 點到 B 點咧，其實就係有一個咁嘅距離嘅，嚇、差唔多一張 A4 紙嘅長度。咁、你如果用去嘅話咧，你最快光速咧，譬如都要十年，即係光有十年由 A 點到 B 點嘅。但係如果我而家能夠將呢、這個呢張紙咁樣即係差唔多係頭尾將佢靠近靠攏即係 A 點同 B 點咧就好接近嘅。咁、但係而家咧 A 點同 B 點中間咧就由一個蟲洞連結起，係嘛？咁、於是咧就你就於是係唔需要係跨越原先嗰個咁長咁長嘅距離，而係傾即係經過一個蟲洞咧就由 A 點。到 B 點咁就好快就到咗啦、 哦。 其實咧呢、這個就係所謂即係時空嘅接曲，有時我哋叫做英文叫做 space warp， 咁啊 WARP。咁 WARP 咧其實以前科幻小說都有用嘅，但係咧最為人所熟知嘅咧就係1966、67年66年嗰個好似係一個 pilot 嚟嘅，正式首播就67年嘅，就係、是、我最發燒嗰套《星空奇遇》Star Trek。Star Trek 嗰度冒險號啊 ，Enterprise 啊、其實佢入面嗰個咧就叫 Warp Engine 啦、咁樣咧就一般而家我哋叫曲速引擎，佢即係曲咧 即係扭曲個曲，彎曲個曲，佢叫曲速。咁佢個 warp engine 咧就好勁啊，即係最渣嘅咧就可以零點幾啊、一啊、二啊、三咁樣啦。但係通常咧去到七八咧已經係好高速噶啦。咁樣我即係喺個小説入面咧，即係電影電視入面咧，咁就話如果 warp nine 咧，就差唔多架船就散噶啦。啊 ，warp nine 已經係最勁啊。咁佢哋講真，佢一 warp 嘅時期咧已經係超光速噶啦。 哦。 但係佢呢個超光速咧，即係理論上就冇違反到狹義相對論嗰個光速嘅極限，因為佢已經咧係。一個超時空、啊、就唔喺普通嘅空間入面嗰個速度咁，咁呢個就叫 warp speed， 即係喺 Star Trek 入面叫 warp speed、啊、warp one warp 啊去 warp nine， 咁呢個咧就係蟲洞嘅基本原理。 我仲有少少問埋喎，就係咧咁頭先講係一個理論有呢個蟲洞嘅出現，係咁其實現實上咧即係 未揾到，科學家梗係未揾到啦， 揾唔到嘅， 揾唔到，到而家都未有一個即係確實嘅證據啦，話呢個宇宙入面係有蟲洞嘅。 不過理論上就 係理論上嗰個存在啫。 咁我哋睇唔睇到嘅咧？如果我哋真係即係假設有機會揾到， 而家都諗唔到有咩 嘅， 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如果你話用翻嗰個引力啊嚇，好強好強，最後就形成個蟲洞咧。其實嗰個一頭咧就係一個黑洞啦嚇，咁其實嗰頭都可以係咁講嘅。但係咧，其實黑洞咧，我哋而家係反而係有啲證據咧，有啲天體係黑洞嚟嘅。咁但係佢即使係黑洞，就唔表示佢係一定係個蟲洞啊嘛，係嘛？即係黑洞唔一定係蟲洞嚟噶嘛，嚇。咁所以咧就蟲洞咧，我哋而家真係一啲證據都冇。嗱黑洞咧就已經有唔少天體咧，我哋已經係推斷佢係黑洞。咁但係呢個咧亦都同我電影入面咧所個影像有關嘅。點解咧？因為理論上黑洞你係睇唔到噶嘛。 好。 咁但係點解喺嗰個電影入面你又見到個黑洞？其實黑洞中間都黑掹掹啊，但係周圍面都好靚嘅光嘅，係嘛？我上一次係咪都有提過咧？就係主要。其實一般嚟講咧，就黑洞點解會俾天文學家觀察到咧？通常佢係一個雙星系統，即係話個原先係兩粒星嚟嘅，係正常嘅星。但其中一粒星咧，就佢演化得快啲，或者佢嘅質量大啦，演化得快啦，咁就到晚年咧就發生好多爆炸。咁樣咧到爆炸後嚟有超新星，超新星爆炸之後咧就冇嘢頂得順，萬有引力，於是就不斷嘅引力收縮收縮收縮，就於是變咗個黑洞。咁但係因為佢隔離嗰粒星咧，就係仲係正常嘅。咁但係尤其是如果當我隔離嗰粒星，本來兩粒星嘅距離咧就唔應該太近嘅。但係譬如假設隔離嗰粒星都不斷演化到晚年咧，就變咗一粒紅巨星。咁紅巨星嘅時期個體積就膨脹咗好多好多倍嘅。即係講真，如果我哋嘅太陽，即係我哋而家推斷啦，到晚年變咗紅巨星咧，分分鐘咧就可以連地球嘅軌道都可以吞噬嘅。你話大得幾家關啊？好大個膨脹好多倍。咁但係咧，佢話如果當佢隔離嗰個伴侶就變咗粒紅巨星。咁紅巨星外圍嘅物質咧，就好可能咧，就會俾呢個黑洞咧不斷吸入去啦。吸入去嘅時期，當然咧，佢吸入去佢唔係枕跌啦，佢又係好似咁樣就螺旋形咁入啦，因為佢全部天體有旋轉噶嘛。天體有旋轉嘅時期，咁於是咧呢、這個紅巨星伴侶嘅外圍物質就俾呢個黑洞嘅咁超強嘅引力場咧，就不斷吸過去，然後就螺旋形一路跌跌跌跌，好似我哋嘅洗手盤掹咗個質嚇咁、啊、樣旋落去就最後跌咗落黑洞就冇回頭。咁但係喺佢咁樣螺旋形一路跌落去嘅時期咧，佢就話因為佢就會越嚟越擠迫啊，就會摩擦得好厲害。摩擦好厲害嘅時期咧，佢就會係釋放一個高能嘅輻射嚇、啊，就係、是、會釋放 X 光，即係除咗可見光咧，後嚟就去到呢個紫外線啊，然後就 X 光啊，甚至伽馬射線。咁於是天文學家咧，而家其實講緊都幾十年前啦、啊、就喺嘛都差唔多超過40年啦，就喺、那個即係。太空度咧就揾到唔同嘅一啲咁樣嘅天體，點解佢會係即係發射 X 光嘅咧？咁樣佢諗極都唔明點解會發射 X 光，有啲甚至加埋射線啊咁樣。咁於是佢哋當然加埋好多好多嘅觀察證據咧，就推斷咧可能呢啲就係黑洞。 哦， 嚇點解明明黑洞咧係話到明黑噶嘛？黑就應該睇唔到噶嘛。咁但係點解科學家而家都話有啲係假設佢黑洞咧，就係、是、因為呢種咁嘅情況啦。 哦， 好啦，咁如果睇翻《星際啟示錄》咧。就係、是、話，但係佢又語言不詳，可能我睇得唔夠仔細啦。佢亦都冇講到呢個黑洞其實旁邊係咪有粒星，係咪有啲物質不斷咁樣俾佢吸入去？但係你睇到個影像咧、就是，就係中間係黑掹掹嚿，但係旁邊有啲咁嘅金色嘅好靚嘅光咁樣啊嘛，圍繞住噶嘛，係嘛？咁、我假設佢就係話可能有啲物質跌緊落去啦、好啦，咁樣我哋休息一陣咧，我哋翻嚟再分析呢個問題。